本钱，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齐克健，邓小欧。 卡德鲁斯听邓迪斯说完，连忙说道：哎，谢谢谢谢，但幸而我倒不需要什么帮助，有时甚至人家还需要我的帮助呢。卡德罗斯做了一个手势。啊，我当然，我不是指你，我的孩子。不不不，我借钱给你，你还了我。好邻居是那样的，我们已经了清了。啊，我们对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是永远了不清的。邓迪斯这样回答，因为我们虽还清了他们的钱，但还不清对他们的谢意。哎呀，还提那些干什么？过去的都过去了。我们来谈谈你这次幸运的归来吧，孩子。哎，我方才到码头上去配一块细花布，哎，我就碰到了我们的朋友邓格拉斯。我说，哎，怎么你在马赛呢？我喊了出来。他说，是啊。我还以为你在试麦拿呢。他说，不错，但现在又回来了。我问他，我那亲爱的孩子小埃德蒙呢？邓格拉斯就回答说，一定在他爸爸那儿，所以我就赶快跑回来了。卡德罗斯接着说，哎呀，来，高高兴兴的和一位朋友握握手吧。可敬的卡德罗斯，老人说，他和我们这样要好。是啊，我当然是，我爱你们并且尊重你们，因为忠实的人太少了。哦，我的孩子，你好像是发了财回来了吧。裁缝一面说，一面斜眼看着邓迪斯抛在桌子上的那一把金币和银币。邓迪斯看出了他邻居黑眼睛里所射出的贪婪的目光，他漫不经心地说，这些钱不是我的，我正在对我爸爸表示，怕他当我不在的时候缺钱买东西，他为了使我相信，就把他钱包里的钱都倒在桌子上给我看。好，来，爸爸。邓迪斯接着说，把这些钱都收回到你的箱子里去吧，除非我们的邻居卡德罗斯要用，那自当别论。不，孩子，不，卡德罗斯说，我一点都不要，国家养活了我，把你的钱都收起来吧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一个人的钱不必太多，但我虽不用你的钱，你的好意我还是感激的。啊，我是真心的。邓迪斯说，那当然，那当然了。哦，我听说你和莫雷尔先生很不错，你这只得逞的小狗。啊，莫雷尔先生对我一直特别和善。那么他请你吃饭，你不该拒绝。什么？你回绝他请你吃饭了？老邓迪斯说，他是请你吃饭了吗？是的，我亲爱的爸爸，埃德蒙回答，微笑着望着对儿子所得的光荣表示惊奇的父亲。哎呀，孩子，那你为什么拒绝呢？老人问。为了快点来看你，我亲爱的爸爸， 我真的想死你了。埃德蒙说，哎，但那一定会使可敬的莫雷尔先生不高兴的，尤其是当你快要当船长的时候，是不该得罪船主的。卡德罗斯说，但我把谢绝的理由向他解释过了。邓迪斯回答，我想他会谅解的。哎呀，但是当船长的就必须迁就船主一点儿。我希望不迁就也能当船长。啊，那就更好，那就更好了。你这个消息老朋友听了也高兴。我知道圣尼古拉堡后面有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梅西迪斯吗？老人说，对了，我亲爱的爸爸，现在我已经见到过您了，知道您很好并且不缺什么，我请您允许我到加泰兰村去一趟。啊，去吧，我亲爱的孩子，老邓迪斯说，望上帝保佑你的妻子，像他保佑我的儿子一样。他的妻子？哎呀，你说的太早了吧，邓迪斯老伯，他现在还没有成为他的妻子呢。啊，不，据各方面来看，他肯定会是的，老埃德姆回答。啊，不错不错，但你这次赶回来倒是对的，我的孩子。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梅西迪斯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，而漂亮的姑娘总不缺少人爱的，尤其是她，总会有上达的吧。真的吗？埃德蒙虽微笑着回答，但微笑里却透露出微微的不安。啊，是的，而且都是顶呱呱的人物呢，卡德罗斯又说。哦，但你知道你就要做船长了，那时谁还能拒绝你呢？你是说假如我不是一个船长？邓迪斯回答，他的微笑掩饰不住他的焦急。得了得了，年轻的邓迪斯说，一般而论，对于女人我可比你知道的清楚，尤其是梅西迪斯，我确信不论我当不当船长，他总是忠心于我的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更好了。一个人快要结婚的时候有充分的信心总是件好事啊。哎，但别管这些，我的好孩子，去报道吧，并把你的希望全都告诉他。我就去。埃德蒙回答他，拥抱了一下他的父亲，挥挥手和卡德罗斯告辞，就走出房间去了。卡德罗斯迟延了一会儿，也离开了老邓迪斯家，下楼去会合邓格拉斯了。后者正在希纳克街的拐角上等候着他。怎么样？邓格拉斯说，你见到他了吗？我刚离开他那儿，卡德罗斯回答。他提到他想做船长的希望了吗？他说的若有其事，好像事情已经决定了似的。别忙，邓格拉斯说，据我看他未免太心急了。怎么，这件事情莫莱尔先生好像已经答应他了？那么他已经在那儿自鸣得意了吗？嗯，他简直骄傲得很，已经想要照顾我，好像他是一个大人物似的，而且还要借给我钱呢，好像是一个银行家。你拒绝了吗？当然，虽然我受之也于心无愧，因为他第一次摸到发亮的银币还是我放到他手里的。但现在邓迪斯先生可以不再要人帮忙了，他就要做船长了。 呸！邓格拉斯说，他现在还没有做成呢，他还是做不成的好。卡德罗斯回答，不然我们就别想再跟他说上话了。假如我们愿意不让他上去，邓格拉斯答道，他可就爬不上去，或许比现在还不如呢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我不过自己这么说说而已。哦，对了，他还爱着那位漂亮的加泰兰人吗？哎呀，简直是爱得发昏。但除非是我弄错了，在这方面他可要有一些不称心的事了。哦，你说明白点。我为什么要说明白点？这件事情或许比你想的还要重要。你不喜欢邓迪斯吧？哼，我一向就不喜欢目空一切的人。那么关于加泰兰人的事，你把所知道的都告诉我吧。啊，我知道的可都不怎么确切，只是据我所见的事情而论，不由我不相信刚才告诉你的那句话。我怕那位未来的船长会在因弗密利村遇到烦恼。哦，你知道些什么事？告诉我。我每次看到梅西蒂斯进城，总有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加泰兰人陪着他。那个人有一对黑色的眼睛，肤色褐中透红，神气很威武。他叫他哥哥。真的？那么你以为这位堂兄在追求他吗？我只是这样想。哎，一个身材魁梧的21岁的小伙子对一个漂亮的17岁年龄的少女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？哦，你说邓迪斯到加泰兰人那儿去了吗？哈，我们下来的时候他就去了。哈，我们也往这条路上走吧。我们可以在李瑟夫酒家那儿候着，一面喝梅尔基酒，一面等候消息。谁向我们通消息啊？我们在半路上等着他，看他神色怎么样。走吧，卡德罗斯说。哎，但声明在先啊，可得由你付钱。那当然，邓格拉斯回答。他们急忙走到所说的地点，舀了一瓶酒。邦费了老爹看见邓迪斯在10分钟前刚过去，他们就确定邓迪斯还在加泰兰村，就在长着嫩叶的梧桐树和大枫树底下坐下来。头上的树枝间，小鸟们正在悦耳的合唱，在庆祝春天的好日子。那两位朋友一面喝着起泡的梅尔基酒，一面竖起耳朵注视着大约100步以外的一个地方。那儿在一座光秃秃的风雨剥蚀了的围墙后面，便是加泰兰人的村庄。从前有一天，一群神秘的移民离开西班牙，就在这块突出在海湾里的地带安居下来，一直到现在。当时谁都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，也听不懂他们的话。移民中有一位首领懂得普罗旺斯话，就恳求马赛市政府把这块荒芜贫瘠的土地赐给他们，以便他们可以像古代的航海者一样把他们的小船拖到岸上来居住。这个要求获准了。3个月后， 在那十四五艘运载这些流民渡海而来的小帆船周围，就兴起了一个小小的村庄。这个村庄的建筑独创一格，颇为美观，半似西班牙式，半似摩尔式。现在的居民就是那些人的后代，他们还是说着他们祖先的语言。三四百年来，他们一心一意地依恋在这块小海甲上，像是一群海鸟似的，毫不与马赛的人口混合。他们互相通婚，保持着他们原来的习惯和祖国的风俗，犹如保持他们的语言一样。读者们，且随我走进这小村的唯一的一条街，踏入其中的一间房子里。这间房子的墙外爬满了乡村风味的藤类植物，阳光照着那些枯死的叶子，在上面染上了一层美丽的色彩。屋子里面粉饰着像西班牙旅馆里那千篇一律的石灰。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斜靠在壁板上，她的头发像乌玉般的黑，眼睛似山羚羊眼睛般的柔润，她那像希腊古代雕刻一样纤细的手指正在抚弄一束石楠花，把花瓣撕碎撒在了地板上。她的手臂裸到肘部，露出被日光晒成褐色的一段。这两条美的像生在二弟美神像身上一样的手臂，正在焦躁不安地摆动着。他那柔软好看的脚上穿着足踝处绣着灰蓝色花朵的纱袜，一只脚正在轻轻地拍着地面，好像故意要展露他那丰满匀称的小腿似的。离开他三步远的地方，坐着一个年约22岁的高大青年，他翘起椅子的两条后腿，胳膊撑在一张重实的旧桌子上，带着一种烦恼不安的神色注视着姑娘。他在用眼睛询问着姑娘，但是青年姑娘坚定而镇定的凝视却控制了他的目光。你看，梅西蒂斯，那青年说，复活节又到了，你说这不正是结婚的好时候吗？ 我已经答复过你100次了，福南，你再问下去是自寻烦恼。 哎，再说一遍吧，我求你再说一遍，我才会相信。说100遍也好，说你拒绝我的爱，虽然那是你母亲所应承的，让我充分了解你漠视我的幸福，了解对于我的生或死你是漠不关心的。哎，10年来老是梦想着要做你的丈夫，梅西蒂斯，而现在竟丧失了那希望，那作为我活在世上唯一目标的希望。 但这又不是我让你抱那种希望的，福南，你不能怪我曾经诱惑过你。我老实跟你说，我只把你看作我的哥哥，不必向我要求超过兄妹之爱的感情，因为我的心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。我不是老跟你这样说吗，福南？ 不错不错，我知道得很清楚，梅西蒂斯，不错，你对我坦白的程度甚至有点近乎残酷。但你忘记同族相婚是加泰莱人的一种神圣的法律吗？ 你错了，福南，那不是一条法律，只是一种风俗。我求你不要引用这种风俗来帮你的忙。 你在服着兵役，福南，只是暂时缓征，随时可以应调入伍的。一旦当了兵，你又怎么来安排我呢？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又没有财产，只有一间东倒西歪的小屋和一些破烂的渔网，就是这些可怜的遗产也还是我爸爸传给我妈妈的，又由我妈妈传给我。福南，你也知道他老人家去世已有一年了，我几乎完全靠公家的救济过活，你有时装作我帮过你的忙，借此让我分享你捕鱼得来的收获，我接受了，福南，因为你是我的嫡堂哥哥，因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更因为假如我拒绝会使你非常痛苦，但我深深地觉得我拿去卖的这些鱼，拿去换亚麻来纺织的这些鱼，福南，我非常明显地觉得这还等于是一种施舍。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，也无所谓不幸，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，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。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，永远记住，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，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，等待和希望。长篇经典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

忍受你的贫困生活，但你却怕我穷。那么，梅西蒂斯，得到了你的爱，我就发奋去致富，你会带给我好运的，我会发财的，我可以扩展我的渔业，或许可以找到一个货仓管理员的职位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个商人了。 这种事办不到的，福南，你是一个兵，你之所以还能留在加泰兰村，是因为现在没有战争。那么还是做一个渔夫吧，别胡思乱想，因为梦想会使现实更加难受，就以我的友谊为满足吧，好吗？因为我不能给你超过友谊以上的情感。 好，那么你说的对，梅西蒂斯，你鄙视我们祖先的服装，我就抛弃它，我要去当一名水手，我要戴一顶油漆过的帽子，穿一件条纹衬衫，外加一件蓝色的短外套，要纽扣上有铁毛的那种。那套衣服该讨你的喜欢了吧？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 我的意思是，梅西蒂斯，你之所以对我这样严厉和残酷，是因为你在等待着这样打扮的一个人，但或许你所等待的他是靠不住的，即使他自己可靠，大海对他可难说呢。 福南，我以前以为你的心地很善良，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。福南，你祈求上帝的愤怒来帮助你的嫉妒，这太卑鄙了。不错，我不否认，我是在等待着，我是爱着你所指的那个人，即使他不回来，我也不相信他会像你所说的那样靠不住。我相信他至死都会爱我，而且只爱我一个人。 加泰兰青年小伙夫南显出愤愤的样子。 我懂得你的心思，夫南，因为我不爱你，你就会对他怨恨，你会用你的加泰兰刀去拼他的匕首，那能得到什么结果呢？假如你被打倒了，你就会丧失我的友谊，假如你打倒了他，你就会看得友谊变成了仇恨。相信我，想靠着一个男人去打架来讨好爱那个男人的女人，这种方法是太笨了。不，福南，你不能去想那些坏心思，不能娶我做你的妻子，你还能把我看作你的朋友和妹妹，聊以自慰。而且， 梅西蒂斯的眼睛里湿润着泪水，茫然地说： 等着吧，等着吧，福南，你刚才说海是变幻莫测的，他已经去了四个月，这四个月中曾经有过几次险恶的风暴。 福南没有回答，他也不想擦掉梅西蒂斯脸上的眼泪，虽然每一滴眼泪好像流去他心中的一滴血一样，但这些眼泪是为另一个人而流的。他站起身来，在小屋里踱来踱去，然后他突然露出阴沉的眼神，攥紧了拳头，在梅西蒂斯面前停了下来。他对他说：梅西蒂斯，再说一句就算数，这是不是你最后的决定？ 我爱埃德蒙·邓蒂斯，除了埃德蒙以外，谁都不能做我的丈夫。 你永远爱他吗？ 我活着一天，就爱他一天。 夫南像一个斗败了的战士，垂下了头，长长的嘘了一声像呻吟似的叹息，然后又突然抬起头望着他，咬紧牙关地说： 假如他死了， 我也跟着死。 假如他忘记你，梅西迪斯。一个声音在屋外兴冲冲地叫道：“梅西迪斯！”青年女郎喊道，她的脸因愉快而涨得通红，满怀的情爱一跃而起。 你看，他没有忘记我，因为他回来了。 他冲到门口，打开门。 艾德蒙，我在这儿呢。 弗南的脸色苍白，全身颤抖，像看见了一条赤练蛇的游客似的向后退去，踉踉跄跄地坐在了椅子上，沉入椅子里。埃德蒙和梅西迪斯互相紧紧地拥抱着。耀眼的马赛的阳光从开着的门口穿入房间，把他们俩照射在光明里。他们最初忘掉了周围的一切，极度的欢乐把他们和世界隔离了开来。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讲话，这原是高兴到极点的象征。当人们极端高兴的时候，表面看来倒反而像悲伤。埃德蒙突然看见夫南那张阴郁的脸，这张埋在阴影里的苍白而带着威胁的神气。那加特莱青年不自觉地做了一个动作，把他的手按在腰部皮带的短刀上。哦，对不起。登迪斯皱着眉头转过身来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这儿有三个人。然后他转过去问梅西迪斯，啊，这先生是谁呀？ 啊，这位将是你最好的朋友登迪斯，因为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堂兄，我的哥哥，他叫夫南。 哦， 除了你以外，埃德蒙，他就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人了。你不记得他了吗？ 哦，对了，埃德蒙说，他没有放开梅西迪斯的手，一只手握着梅西迪斯，他把另一只手亲热地伸给了那个加泰兰人。但弗南对这个友谊的表示并无反响，却依旧像一尊石像似的一动不动。埃德蒙于是把他的眼光仔细地看着那焦急为难的梅西迪斯，又看看那怀着阴郁敌意的夫男，这一看他就全明白了。他的脸色不禁怒气横生，哦，我来得太匆忙了，想不到在这儿遇到了一个敌人。 一个敌人？ 梅西迪斯愤怒地扫了他堂兄一眼，喊道， 你说埃德蒙，我的家里有一个敌人，假如果真如此，我就挽起你的手臂，一同到马赛去，离开这个家，永不回来。 弗南的眼睛里射出火来。 要是你遭到了什么不幸，亲爱的埃德蒙， 他继续镇静地说下去，使弗南觉得那青年姑娘已看出他心底深处的坏念头。 要是你遭到不幸，我就投到魔琴甲的浪潮里，永远葬身海底。 弗南脸色苍白的像死人一样。 但是你弄错了，埃德蒙，这没有你的敌人，这只有我的哥哥弗南，他会像一个老朋友那样跟你握手的。 年轻姑娘说到最后这一句，就用她那威严的目光盯住那加泰兰人弗南，后者似乎像受了那眼光的催眠一样，慢慢地向埃德蒙走来，伸出他的手。他的仇恨像是一个无力的浪涛，被梅西迪斯所说的一番话击得粉碎。但还没有碰到埃德蒙的手，他就觉得已经无法再忍耐了，赶快 冲出屋子去了。哦，啊！他喊着，像一个疯子似的狂奔着，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头发。哦，谁能给我除掉这个人？我太不幸了。 喂，加泰兰人， 喂喂，夫南，你到哪儿去呀？ 一个声音喊道。那青年突然停了下来，周围四顾，看见卡德罗斯和登格拉斯在一个凉棚里对桌而坐。 喂，你怎么不过来呀？难道你真是这样忙吗？连对你的朋友说一声好的时间都没有吗？ 尤其是当他们面前还放着一满瓶酒的时候。登格拉斯接上了一句。夫南带着一种恍恍惚惚的神情望着他们，但是一个字儿都没有说。 他像是昏了啊。 登格拉斯碰了碰卡德罗斯说， 哎，别是我们弄错了，倒是那邓迪斯得胜了吧啊。哦，我们来问个明白， 卡德罗斯回答，就转过去对那青年说， 喂，加特兰人，你决定了吗？ 弗南抹掉额角流着的冷汗，慢慢地走入凉棚，在那凉棚中，凉音似乎使他平静了一些，清爽的空气使他那筋疲力尽的身体也振作了一些。 啊，你们好，是你们叫我吗？ 于是他重重地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，像倒下来似的。 哈，我看你像一个疯子似的奔跑，所以叫了你一声，怕你去跳海。 卡特罗斯大笑着说， 见鬼，一个人有了朋友，不但得请他喝酒，还得劝阻他不要没事找事的去喝三四升水。 夫男像呜咽似的呻吟了一声，用手遮住了脸，伏在桌子上。 唉，夫男，我得说。 卡德罗斯一开头就提到对方的痛心事。这种人由于好奇而忘记了说话的技巧。 你的神色看来很不对呀，哎，像是谈恋爱遭到了拒绝，是不是啊？啊！ 他说着，就爆发出一阵粗鲁的大笑。 哎呀，算了， 邓格拉斯说， 像他这样的青年小伙子在情场上是绝不会失意的。 卡德罗斯，你这未免太嘲笑他了。 不，他答道，你只要听听他叹息的声音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弗南， 卡德罗斯说， 把头抬起来跟我们说说，朋友们关心你的健康，你不答复可是不礼貌的呀。 我很好，没有生病。 夫男攥紧拳头，依旧埋着脑袋说， 哈哈，你看呢，邓格拉斯。 卡德罗斯对他的朋友眨了眨眼睛说， 哈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现在在你眼前的这位弗南是一位勇敢的加泰兰人，是马赛顶呱呱的渔夫，他爱上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，芳名叫梅西迪斯，但不幸那位姑娘却爱着埃及王号上的大副。今天埃及王号到了，你懂得其中的奥妙了吧？啊， 不，我不懂，邓格拉斯说。 哎呀，可怜的夫男就没人理了， 卡德罗斯补充说。 好， 那又怎么样呢？夫男抬起头来，眼睛盯着卡德罗斯，像要找到谁来发泄似的。谁管得着梅西蒂斯？他难道不是可以要爱谁就爱谁的吗？ 哦，假如你这样说的话，那可又是另一回事了啊！ 卡德罗斯说，但我以为你是一个加泰兰人，而人家告诉我说，加泰兰人是绝不让敌手夺去一样东西的，甚至还告诉我说，尤其是弗南，报起仇来是不饶人的。夫男凄然冷笑了一下，哼，一个情人是永不会使人害怕的。 哦，可怜的人， 登格拉斯说，他假装感动，怜悯起这个青年来。唉，你看，他想不到登蒂斯会是这样突然回来，他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或许碰巧别有所恋了。这种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，的确是非常令人难受的。哎呀，真的，但无论如何，卡德罗斯一面说话，一面喝酒。梅尔基酒的力量已经开始发作了。嗨，无论如何，这次登蒂斯交了好运回来，受打击的却不止夫奈一个人，是吧，登格拉斯？哦，你的话不错，但是我说他自己可也得倒霉了。哼，别提了，卡德罗斯说，他给夫奈倒了一杯酒，给自己也倒了一杯，这是他喝的第八杯或是第九杯了，而邓格拉斯始终只是抿抿而已。 没关系，就等着瞧，他娶上梅西迪斯，娶上那个可爱的梅西迪斯吧，他回来就是来办这件事儿的。 邓格拉斯这时把他那锐利的目光盯在了青年身上，卡德罗斯的话像是溶解的铅似的侵入那青年的心中。什么时候结婚？他问。 还没有决定， 夫男低声地说。 不，快了，快了，这件事是肯定的，正像当迪斯一定就要做埃及王后的船长一样。哎，是不是啊，登格拉斯？ 登格拉斯被这个意外的攻击吃了一惊，他转向卡德罗斯，细查他的脸部的表情，看看这一击是不是故意的。但是他在那张醉醺醺的脸上看到的只有嫉妒。 好，他倒满了三杯酒说，我们来为埃德蒙·登蒂斯船长，为美丽的加泰兰女人的丈夫，来喝一杯。 卡德罗斯用他那不稳定的手把杯子举到嘴边，咕咚一声一饮而尽。夫男则把他的酒杯狠狠地摔在地上。 长篇经典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，编辑海燕、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午夜拍案惊奇，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，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